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65章。自尊心。林天宇还伤得挺重的，一只手一条腿都骨折了，走路都只能是单腿蹦。李琴叔上前扶了他一把，还得迎接袁子峰意味不明的眼神。李琴叔扶他，从头到尾林天宇都觉得自己背后有一道炽热的眼神，几乎把自己烧个对穿了。终于在座位上坐下了，林天宇松了口气。午餐吃的挺简单的，两素两荤，还有一个汤，都是家常菜。对袁子峰来说有点寒酸，但是对于林家来说已经算是招待客人的顶配了。林母弄好了所有的菜，擦了擦手，坐上桌子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 手艺不怎么好，你们来凑合吃吃吧。 看上去挺好吃的，反正是比我们的手艺好太多了。我们做饭连盐都不知道该放多少呢。 林母知道是客气话，也没再接下去，只是笑了笑。林天宇吃饭有些费劲儿，林母除了自己要吃以外，还得帮林天宇弄。袁子峰这时候有些明白林天宇为什么不去学校了，这情况就算去了学校也是浪费时间啊，还不如在家待着复习呢。反正他自制力也挺好，在家也能好好的学习。饭吃到一半，砰砰砰的砸门声突然响起了。李琴叔吓了一跳，抬头往门的方向看了一眼。林母非常迅速地起身过去，透过猫眼看了眼，脸色立马就白了。 是那群人。 林天宇的脸色也是微微一变。 妈，你别开门。 他顿了顿，扫了一眼袁子峰和李琴叔。 不好意思，吃顿饭还让你们遇到这种情况。 李琴叔看了眼林天宇问道， 怎么了？ 林天宇还没来得及回答呢，门外的声音就又再次响起来了。 哎，还钱！别以为你们躲在里面我们就进不去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可是连开锁师傅都找来了，这钱你们要是不还就甭想脱手。 袁子峰眉头一皱，心里有点烦，他不想吃饭的时候还被这种破事情坏了心情，可偏偏这破事儿就找上门来了。袁子峰一个筷子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 没什么，你们不用管。 只可惜林天宇这句话刚刚落了尾音，那头又开始砸起门来了，门锁发出咔咔的响声。大概过了两三分钟，咔嗒一声，门居然真的开了。站在门后的林母一下被推得摔倒在地上，惨叫了一声。四个看上去挺壮的男人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桶红漆。袁子峰本以为又是昨天晚上找茬的那群，却不想眼前这群人却很陌生，看来跟林天宇之前那事儿无关。林天宇脸色猛地一变，起身就要去护住母亲，奈何他手脚受限，根本动弹不得，险些又摔倒在地上，还是坐在旁边的李琴叔伸出手扶了他一把。 你男人呢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 他不在，说了多少次了他不在，你们要钱问他要去，来找我们孤儿寡母的干什么？我们一分钱也没有。 一分钱都没有，一分钱都没有还能吃这么好？ 闯进来那男人看到桌子上大鱼大肉的，赞叹两声，凑上前拿了个鸡腿就往嘴里塞。袁子峰觉得自己这忍耐力快到极限了。 看什么看，小心老子把你眼睛戳了。 忍无可忍，袁子峰猛地站起来，一个勾拳砸在男人鼻梁上，男人发出一声惨叫，先是一愣，紧接着缓过劲儿来，却要跟袁子峰一决高低。袁子峰从来不怕打架，也从来不怕生事儿。眼看着这俩人就要打起来了，场面混乱至极，一旁的林天宇终于哑着嗓音吼了一句： 够了，屋子的床底下有10000块钱，你们拿去吧。 小雨，不行。 林母突然喊出声来了，声音中带着几分哭音。 那是你的药费和学费，不能给他们啊。 可是要债的哪儿会管那是不是你救命钱，有钱拿立马就上去了，踹开卧室门，将被子一掀，就把那用报纸包着的10000块钱握在了手里。林天宇脸色不太好地说道： 够还几个月了吧？ 今天算你们运气好，哼，下次记得把钱准备充足，下次所有的钱我都要拿到手。 袁子峰心里暗骂一声，迈开步伐往前一走，正要开口，却有一只手拽着他的衣角，用了用力气。袁子峰扭过头，李琴书冲着他轻轻摇了摇头。袁子峰把这话硬生生地咽了回去。林母还在那儿哭着，可是他这哭一点作用也没有，一群人拿了钱就走了，将门摔得啪啪作响的特别吓人。 妈，你起来吧。不好意思，见笑了。 他勉强扯了扯嘴角的笑容。 继续吃饭吧。 这顿饭接下来的时间自然是吃得非常的尴尬。林母从头到尾都哭丧着个脸，只有送客的时候才笑了笑。 下次有机会再来玩啊。 啊， 就不送你们了。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联系我们。 林天宇没说话，也只是笑了笑。直到坐在了车上，袁子峰这才非常不解地开口问道：他欠再多钱也不过几万几十万，我们帮他还了不就得了吗？那些钱就让他慢慢还呗，反正我们又不急。 你当然不觉得有什么，可他的生长环境和我们不一样，性格也和你截然不同，你不介意的事情他可能会非常介意，你如果对他说那样的话，说不定他的自尊心会更加受损。 这倒也是，林天宇是个自尊心挺强的人。 想要帮他还有更多更好的办法，没必要直接拿钱。 什么办法？ 你们快放寒假了吧？寒假的时候我有挺多同事都想找补习老师，到时候我可以帮他介绍介绍。他自己用劳动换来的钱应该就不会太拘谨了。 哎，你怎么这么了解啊？李琴书看后视镜的时候顺便扫了他一眼。 小袁同学，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，我是搞出版的，看过的书不少，类似的情节了解的也不少。他是很明显的自尊心大过天的人，不然刚刚也不会那么久都没有主动提及借钱的事情。 那你觉得我是哪种类型？ 典型的吃饱了撑的没事做的二世祖炮灰。 李琴书看他一副被打击到的表情，不由笑了笑，双眼弯成月牙状， 然后很认真地说道。 不过有的小女生挺爱你这一行，毕竟长得帅，家世好，性格虽然糟糕了一点，但还算体贴。 还算体贴？我还不够体贴啊，你还要怎么体贴啊？ 这句话你应该去问那些小女生，而不应该问我。 李琴说，你就是属于小说里面那种总是这个顾左右而言其他那种心机绿茶婊。哎，李琴叔有些无奈的笑了。 是吗？ 是。袁子峰跟赌气似的，非常干脆的点了点头。特别心机绿茶。 哎，好吧。 李琴叔秉着不跟小孩子一般见识的想法，顺从的也点了点头。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袁子峰反而更气了，气得说不出话了。下午回了学校，把林天宇的事儿跟吴东说了一遍，吴东也放下心来了，只说是让他好好学习。离开办公室，袁子峰忍不住开口问道，哎，怎么不给我爷爷打电话，给他打？ 上次不是他管你吗？他不是你的监护人。 袁子峰听到这三个字，突然觉得心里泛起了一种又酸又甜的滋味。他忍不住清了清嗓子，算是吧。 好好学，就剩最后半年的时间了，能不能考上好学校，就在这半年时间里面了。你是有能力学好的，别荒废了自己的能力。 袁子峰应了声。 这次期末考试，争取给我一个惊喜。 哎，你话真多。 袁子峰叹了口气，非常不耐烦地给了一个评价。 有你这么跟老师说话的吗？没大没小。 袁子峰扫他一眼，打开办公室的门走出去，剩吴东一个在后面张牙舞爪地叫起来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哟、哦。